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大家好，我是四眼哥哥。10月16日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本节目的谈话内容可能涉及成人内容，未满18岁或阁下当地法律许可之法定年龄者，请由家长陪同收听。 风骚的女人就好似罂粟，肤食人性，俘虏人心。几个女人喋喋不休，把口唔收。疯癫星期三晚8点，女人真风骚。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逢星期三晚8点的《女人真风 骚》。 真 系啊，完全唔风骚的男人在度， 男仔啊， 都青头噶你，收边封利是你啊？ 好啊， 咁有我哋 红色衫已经利是嚟啦，成个 有我哋嘅资深嘅。 资深咩？ 唔系啊，你资深嗰阵时候我多咗兵团，你都帮我顶咗几集噶嘛？资、 啊啊、 深嘅 金草 系啦， 金翻嚟啊，金草。 金草小朋友， 金草小朋友， 哇！你阿 V 姐即刻要搏出位，喂， 大家 即刻露，即刻露咗啲嘢出嚟先。咁有 Tony 仔啦，今日帮手， 系啊，俾诚意打动入嚟。 系啊，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讲啲话题咧，系侵埋啊 Tony 仔可以 都唔使啊，就你哋啫嘛。 咁啊，当然要听， 因为好耐冇啲后生仔咧讲话，佢哋而家咧嗰个玩法啊。我哋一路都係，即係我哋一路都係講緊我哋 啲中女啊 ，certain experience 啊，唔好話就係中女，我哋一向都有咁上下嗰個 experience 噶啦，已經。咁但係究竟佢哋會係點樣計劃咧？同我哋可能完全 即係啊。咁其實今日我就想講，因為其實我都嚟緊都會做嘅嘢就係plan 去旅行嘅。咁其實 差唔多啦，係啊。 你又走啊？ 咁我同 V 姐咯。 係啊，你兩個就紅色衫咁樣。咁我今日想講就係旅行。咁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一個學啱啱叫開始當拍拖咁樣嘅情況底下，你哋去旅行，你會嗱點 plan 啦？去嘅時候點樣玩法啦？即係其實就想大家傾下呢啲嘅。 喂，我覺得首先睇兩樣嘢。 V 姐去得最多，應該佢講。 V 姐人哋包，啊 ，sorry， 請佢。 你包我係嘛？你夠膽講？ 哇，好貴喎一定。 請我企先 ，sorry， 對住講。 唔係因為我出親好多時都係做嘢啊， 係， 所以根本就唔需要我 plan 噶啦。咁、但如果你話講返我以前喺我讀書時期去旅行呢，即係我哋嗰陣喺外國，你知喺加拿大好興，去美國又容易，去歐洲又平咁樣啦。嗰陣時最緊要第一坐低就唔好講嘢錢先， 即係大家 幾多係啦，諗住使幾多， 即係就算男女朋友都會講呢啲㗎係嘛？ 梗係會啦， 定係會個女仔會覺得啊，一定係男仔俾㗎啦，就唔使傾，唔使傾錢嗰筆，淨係傾嘢就得㗎啦，會唔會咁㗎？ 睇下你條仔有冇米咯。 Tony 仔，你哋後生嘅點搞？即 係通常都會 AA 嘅， 都 AA 係嘛？ 我細佬，我細佬最近佢同佢女朋友去旅行咧，咁佢都係我記得都係 AA 制咯。佢冇話包 好耐嘅， 好似2年到啦都 係啊。 佢我細佬好勁啊！佢同我哋一家人去完泰國之後就6日咧，就唞咗6日，即刻去台灣6日咯，又係 咁嗰啲 好長啊！ 佢會唔會多假佢？ 唔係咁，佢翻學啫。 咁個細佬同個女朋友去，梗係有第二啲嘢做。 咁你細佬仲讀緊書就梗係會 AA 啦， 係咪？所以我哋呢年紀都係 AA 噶， 因為唔同啊。我嗰個年代同你唔同啦，因為我哋喺外國讀書嗰陣時太多富二代。 哦， 就會扯埋咁樣， 係啊， 咁正啊， 你魚啊，你明唔明啊？ 啊，要面，啱啊，啱啊，呢個係啊， 直情佢哋玩嗰啲玩法係揸 M 3啊，坐揸直升機啊，即係揸飛機啊嗰啲咁嚟玩噶咯喎。 即係嗱，對於我嚟講咧，我又唔夠膽叫人哋扯埋我嘅，咁我自己就會同人講，即係喂咁 A A 啦。咁如果人哋話唔好啦，我請你，咁就另外一回事。但如果人哋話哎好啊 A A 咁咪， 我成日覺得睇你嗰條係咩仔嘅啫，睇有冇米嘅啫，冇米乜都唔使講啦。 我上網睇過就係話咧，會即係有啲就會如果男仔 gentleman 啲嘅就話 俾埋錢佢包佢去過去啫，即係機票嗰度。咁、但係你話使費嗰啲方面就會都係 A A 咯。通常如果佢真係有心諗住請你去嘅，佢都可能話：咁啊，我錢又唔多噶啦，我包你誒幾千啦、啊、咁樣。 系，但講到明又好樣衰啊！成件事，即 係 行你嗱，我就包你四嗱呢個 trip 咧4000蚊， 又或者 旅行團咁， 又或者自己諗話不如機票我俾啦嗰啲咁樣咯，然後嗰啲再分啦。即係我覺得反而係個男方嘅會開聲 嘅。咁啊係，即係我都試過有一個去韓國，喂，咁我幫你俾機票啦，咁即係幫你出機票，咁酒店嗰度我搞啦，佢就會咁樣講嘅。但如果有啲都唔係嘅，即係可能覺得喂都唔知道你真定假，即係未話真係感情咁堅固咧、啊。真係佢，我覺得佢哋會prefer AA 咯。 佢、之前已經炒大鑊啦， 唔係因為其實咧planning 嗰個 trip 咧，你即係一齊度緊酒店啊，一晚幾多千啊，即係話咁啊，委屈幾多啊，佢哋會借啲嘢噏俾你聽噶啦嘛。想 AA 嘅話係咯。 咁啊係嘅，但係我同埋就係話咯，揀啲咩即我嗱，我自己就好少同男朋友去旅行嘅。咁我就唔知 道你男朋友都去咗先。 咁我就想問翻大家，如果真係情侶去旅行，係通常係去啲 adventurous 啲嘅，即係譬如話真係去咩緬甸啊、老窩去探險，即係睇嘢啊。 呢啲都唔浪漫。係 啦，柬埔寨定係話真係 打野戰可以？ 哇！打野戰喺香港得啦，飛咁遠做咩啊？ 你都黐線 㗎！ 你都黐線啊！嗰陣時由一個省走去另一個省啊！你可以一路玩停車又打野戰噶嘛，大佬、啊！ 你真係打仗嗰只啊！ 打仗嗰只打野戰， 真係嗱！你真係去過加拿大、美國、澳洲嗰啲，一個省嗰條公路咧，中間咪有啲地方好靚嘅 嚇。喂，哇！停喺嗰度， 幾多人打緊啊？ 哇！你八國聯軍嚟， 八國聯軍一齊打野戰啊！嗰度 度度都有佢嘅戰嘅咩？嗰啲歷史 真係 遺跡。 啱喎，有曬戰績喎，每個地方都有。 定係話去啲比較浪漫啲，或者係啲簡單容易去，譬如話咩台北啊、曼谷。 我第一睇你有冇錢嘅啫喎，你冇錢走去 Paris 走去日本做咩啊？都 shopping 唔到。 系喎，如果你有呢啲，系咪預咗個女朋友仲要嗌 shopping 添？ 唔係 shopping， 你預咗佢自己使噶啦，你預咗佢自己俾啦、哦。除非你真係好豪成舊質俾佢啦，放心買啦，嗰只咧係就俾埋張卡佢。 如果唔係都係預即係自己俾。 但係如果經濟實惠啲，我同輩即係嗰啲 friend 咧，通常都係台灣呢個首選啦。咁、泰國啊，跟住日本咯，但日本嘅通常你都係密集啲嘅都。 唔係，我啱啱聽到有人話去沖繩去咗7日咧，使咗4000蚊就喂喂。 沖繩係好抵喎。 佢應該咧瞓就瞓網吧㗎啦。 係連機 網吧。 知佢哋話嗰度 淨係抵喎，唔係 因為其實日本係一個紙水平啊，紙水平啊，而家真係我嗰日屎忽行咧，走去睇啊日本仔嗰啲網頁咧 ，A V 嗰啲啊， 唔係 A V， 啱啱有個拳手懟咗嗰啲佢教拳嗰啲師中教拳咧，即係單對單嗰啲 PT 咧，我嚟嘅 personal training， 我睇一睇條15000 yen，15000 yen計落條數咪即係969蚊港幣， 就咩？ 就揾個 K1 嘅拳王嚟教拳，咪抵過你香港？ 係啊。香港找個普通的 PD 都 哇我頂你考 慮是八百 一千元的韓生1000元喎，真係撞你個鬼啊！哇呢、這個抵到爆喎，我即係不如組團過去咧揾個教拳啊！ 靚唔靚仔咯，你睇下先咯， 都話俾你睇咗啦，上次嗰幅相、 哦、又係嗰、那個 係啊！我就突然間彈啲嘢出嚟喺 Facebook 度，我留意到咦係喎，咁不如 check 埋阿摩沙豆嗰啲收幾錢喎？一鋪個踩曬佢哋啲管啊！ 咁啊正啊！ 係啊，即係你根本啲紙水平咧咁緊要嘅，後屘問一問佢。 都好多人去去日本 啊， 真 係。因為佢啲紙水跌得緊要嘛。同埋日本啲十秒好似冇曬通脹。 你話是話我諗起咧，我同事佢話去日本咧，佢同我講話著和服咧，裏邊係唔著衫嘅，係咪？ 會唔會啊？ 有冇聽過？笑死我哋！佢哋話和服唔著衫，咪好似嗰啲人哋嗰啲乾濕褸咁，噔噔咁樣打開咁樣。 我覺得唔會，一定有翻啲底喺度。我唔會， 佢係女仔嚟喎，咁樣同我講喎。 唔係佢應該俾人分啊！佢 低 B 㗎， 因為我又諗佢話，仲有好條街都有好多人係著和服㗎嘛。 係，佢哋過年一定著和服。 咁唔通裏邊冇著衫冇著褲 啊？ 我都覺得唔會。 過年咁樣凍，會唔會唔著衫啊？日本佢哋裏邊好浸㗎和服，同埋佢本身好暖㗎。因為通常日本人佢哋第一份糧咧就儲錢買和服。 係啊，啱啊，啱啊。 因為和服閒閒地都講緊十幾～20万 yen 噶， 唔係佢啲用料都好靚噶， 輕得噶嘛，嚟貴嘢嚟噶嘛。 但係即係佢哋唔會介意著翻和服出街，即係會好似好隆重咁 樣。佢哋因為佢哋大嘅 occasion 啦，你見到日本人結婚咧，都係有著翻和服噶。 係啊， 佢哋大嘅 occasion 同埋佢哋 keep 咗一個傳統，就係每次嗰個過年咧，都係著住和服出街噶。你見到佢哋個個，所以即係人哋 keep 到咯。你好似韓國人咁樣過年要著翻韓服咁樣啫嘛，就嗰幾日咁。 喂，我哋香港都有㗎，新年著紅底褲紅包， 其實冇話一定要新年嘅，你而家著都冇人知嘅。 你而家今晚真係有賭馬著紅底玩得㗎？ 我哋而家都著紅衫啦， 我唔知你係咪紅底啦咁。咁跟住另外就係嗰個行程嘅安排，究竟譬如話去旅行嘅話，係咪應該要揀啲 relax 啲咧？ 但我覺得如果行程安排，你覺得係女仔會 plan 定男仔定係雙方咧？你會不會 通常是女仔女話事， 係我覺得女仔會搶， 因為基本上啲男人實在不想跟啲女仔拗，亦都冇得拗， 係啱啊， 即係去到佢明明唔中意金豆嘅，帶到佢去睇金豆，條女閪口閪面嘅，你自己都唔撚過癮啊睇得，我翻到出嚟準備鬧交嘅， 係啊， 你永遠都係爭唔贏女人嘅， 但你又要陪佢睇，因為有時可能我睇呢啲嘢咁，你冇可能唔陪我， 但係因為你 shopping 個男人又一定要陪佢行 嘅 喎， 因為你呢啲係新嘅地方嚟噶嘛，即係你唔識嘅地方，咁一定係得。如果你哋得兩個人嘅話，肯定係一齊行。 你唔係旺角，唔係旺角， 喂，你行呢邊，我行嗰邊啦， 行陣咁樣。 所以我覺得有啲 planning， 我自己覺得係明知大家嗰個諗法唔同咧，中意嘅嘢唔同咧，不如 plan 啲 hours， 你去呢度睇。我呢度睇 真係會咁嘅咩？去旅行我冇試過咁樣分開。 可能有嘅，咁咪可能食完晏咪去咗你嗰邊睇女仔嘢，例如你想買啲化妝品，咪陪你去。咁去到晏晝，咦呢條途徑去到，咦抽鹽咁樣，你陪我睇翻啲嘢啊？ 唔係啊，但係頭先 V 姐係講緊同一時間你去呢度 A， 我去 B。 其實冇所謂。 咁我同子女旅行 係啊，咪就係咯。我就覺得 咁 plan 嚟，我都覺得 OK 㗎。即係有啲人最黑人憎就係入到去覺得玩得唔過癮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當你一個跟頭唔係入。到去嘅時候，哇！發咗瘋狂， 但係女仔又唔知做咩， 係啊，咩嚟㗎？ 佢淨搞到人哋收鋪踢佢走嗰種嘅，但係女咧，你行完未啊？行完未？不如唔好大家咁痛苦啦。既然係咁啊，大家不如今日晏晝你喺度，我去呢度，跟住約埋一齊食飯算數啦。一係你能夠忍受到嘅咧，就係一齊去行咯。即係今日陪你睇跟頭，聽日你陪翻我 shopping。 係啦，即係你要有個 expectation， 就係你要用啲一啲時間出嚟，係去做啲你未必真係想做嘅嘢。 唔 係 你唔好話淨係旅行㗎，你好多情侶拍拖都係要咁㗎。 除非你全部興趣一樣 咯，係咯，除非你兩個真係冇一樣嘅興趣。 但係好難嘅， 但係你喺香港嘅話，你可以話，如果你今日你有嘢做，咁我咪唔陪你，可以咁啊嘛。但係你去旅行係 suppose 啲時間一齊㗎嘛。 唔係啊，其實我知道會有好多情侶，好多夫婦咧都會 plan 啊，星期六晏晝個老公嚟牌啊入馬場㗎啦，跟住個老婆嚟牌開台， 係啊。 咁但係你去旅行冇得揀， 旅行就係唔得。 所以其實要大家互相諗翻咯。 你而家好容易啫嘛，你而家通常都係自由行，你嗰啲 opening hours 啊，嗰啲基本上全部。喺曬度啲 route 點去啊？應該點 plan？ 你一睇幅圖已經知點行啦。即係你真係而家嘢 Google search 真係好鬼容易噶嘛？啲網頁係咪先？我自己你諗下，我由去到泰國，去到加拿大也好，我都就咁一個 Google search 搞掂噶啦。喺大陸一個百度搞掂啦，唔使煩啦。跟住可以 plan 曬話坐咩車去邊度？大概用幾多 hours？ 點樣做？好容易嘅事嚟嘅啫嘛，今日 咁啊系， 只不過你哋兩個願唔願坐低喺度講啫嘛，就算你喺香港都係晚飯噶啦，嗰個中意去睇波呢個想，今日 所以香港咪得。你在香港做就得，但如果你話好像頭先講啦，如果一齊去嘅話咧， 好多都要 gathering 一齊要做，諗嗰啲活動去行嘅地方 都要。我自己諗啦，你咩活動可以一齊做呢？好簡單，食嘢。但你冇即係好低能，我哋去台灣嗰啲咧，其實冇乜景點，即係台北咧冇乜景點噶嘛，咪就係食同埋食咯。 台北有個故宮嘅皇上， 有嘅咩？ 台北有個故宮噶，啲最貴嗰啲嘢喺曬佢度噶。 即係我覺得台北又淨係食啦。咁你去泰國曼谷嗰啲，總之泰國啦， 喂泰國就多嘢做啦，一齊去做個 SPA 啊！泰國其實多咗好多嘢玩噶喎。 其實多嘢玩嘅係 啊，我記得即係 shopping 同埋 SPA 啊、massage 呢啲咯，可能一日可能兩次 SPA。 其實有好多商場嘅，即係 嗰啲商場而家靚到嗰啲 Animax 嗰啲好正啊，嗰啲 Animax Theatre 又有嗰啲上面嗰啲，即係你打個 game。 感覺跟香港差不多， 係咯，咪就係咯。咁點解我要去呢啲？ 因為佢有 Nike， 但係即係嗰間 Nike 嚟㗎。 因為佢平咯，泰國。 但你信唔信嗰啲 quality 先得㗎？同埋你冇理由去旅行就嚟買嘢， 你都黐線㗎，喺嗰度做㗎嘛。 嗯， 係嘛？ 係咯。 但你去旅行買嘢，我又覺得 唔知點。唔係 咁，你個就大家傾係咩？你個心態咧要 relax 開心啊！ 所以我咧，我試過咧就同個男朋友咧就去九大溝嘅。咁九大溝嗰陣時咧，因為未開發嘅，係啦。咁我哋就要住， 每日 我哋要住喺嗰啲嗰啲叫咩民宿嗰啲咧。哇！跟住咧係冇水沖涼嗰啲咧，住嗰啲熱水係嗰啲水樽，即係嗰啲水樽裝住啲熱水咧， 人哋煲好咗， 係啊，一倒落去嗰啲咧，即係心諗嘢都搞唔到啦，真係。 浸浴嗰種 咩浸浴啊？係就咁攞個盆裝啲熱水，跟住自己抹下身咋。即係你一係就如果玩到呢啲咧，你就真係唔好遇有啲咩親密嘅行為啦，仲要係嗰啲咩 twin beds 咯，即係分開兩張床嚟。 切，有乜分別啫？你想搞就搞噶啦。 你唔係 check 穿嗰間酒店先 民宿嚟噶？ 唔係，我想問你有冇？你記住有一樣嘢，一定要帶結陰棉啊！ 咩 嚟 㗎？ 咩嚟㗎？哦， 你諗下成日 我以為英文嚟，我都有咩英？ 你就係嗰啲都冇底沖涼啊，大佬！你梗係要 stand by 㗎啦。呢啲但係呢啲咧真係咧戲行嗰啲人教嘅，真係呢幾樣嘢尤其是出去大陸做嘢，嗰啲咩包裝奶茶、咖啡即溶嗰啲，跟住一定要帶餅乾，一定要帶即係你自己啲罐頭啊、菜脯啊嗰啲咁嘅嘢，跟住咧女性嘅一定要帶埋結陰棉。 哦， 哇死啦！去旅行去到咁樣， 結陰棉好細包噶嘛，你好執紙巾咁樣，佢根本就預咗佢因為太多地方，就算你係 even 到你係講緊濕紙巾啊，你可能去完廁所根本就冇地方洗手嘅原來。 咁係啊，其實係啊，去旅行都最緊要帶定一支嗰啲叫咩？清潔嗰啲 洗手液啊，或者你啲濕紙巾啊， 嗰啲咧消毒劑啊，係啦，即係唔使再洗手嗰啲咧， 係啊， 都要。我試過見到有啲人都係要， 因為尤其是你啲越靚嘅地方、越靚嘅景點咧，佢嗰啲咁嘅酒店咧就越遲開發，因為開發咗佢就唔會再靚嘅嗰個地方。咁你所以你去一定要有啲咁嘅 stand by 咯，同埋有啲地方嗰啲熱水啊。清水咧好鬼珍貴噶，成日都會唔夠水噶。 係啊係啊，嗰啲咩水龍頭啊、花灑嗰啲咧， 屌我未試過咯，喺拳館度搞到要跳河。 跳河啊？喂，咁嗰啲仲點樣可以鴛鴦肉啫？冇噶咯。 唔係連 wood 都冇得搞噶咯。但係我想問咧，因為有我睇啲報紙話咧，其實去旅行咧，啲男仔覺得咧，即係如果拍拖去旅行咧，啲即係證明咧個女仔可以俾佢搞。其實你哋覺得係咪嘅咧？ 咁即係可能係未搞過啫。 係啊係啊，可能話係唔係 即係佢哋嗰啲純真啲，係 暗示即 係之前冇搞過， 去旅行即係一定得啦，即係可以俾你博取啊！ 喂，你覺唔覺得好勞民傷財咧？ 唔係喎， 喂，證實嗰條女俾你博，就特登去旅行，係咪好勞民傷財咧？ 唔係啊， 你 過去 長洲，你去長洲得啦，粉腸。 你過去嘅，你成件事又覺得值錢啲嘛？咩要千金？ 你有冇搞錯啊？你又翻翻八十年代啊，大佬！八十年代人你都識掹條女去長洲試下得唔得啦？去試張啦，係嘛？大佬你咧勞民傷財去咧到泰國先嚟試。 喂，話時話長洲唔係平噶啫，長洲嗰啲 ticket 好貴嘅， 幾嚿一千㗎，整張機票都一千啦。 但係台 北都 係 一千度啫嘛，嗬係咪啊，細佬啊？ 咁你仲要 加多少少有得去買 ？V 姐有咁反應激動啦，問問你咧，你覺得咧？ 唔係，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啊，你長洲入去試張有乜好處咧？試完唔撚啱，直情夜晚就溜走去啦嘛，直情機場都唔會撞到啦。如果唔係你喺台北點溜啊，大佬？ 是我嘥晒钱， 嘥了嘥钱，最同一班机翻嚟。 我成嗱，我成朝早安排咗咁多嘢，就为咗夜晚，但竟然唔得，唔系，定系竟然原来试张唔掂咁样。 试张原来唔啱试嘅， 唔系，跟住之后仲要几日行程喎。 系啦，你先住佢先。一試完張，你仲要急揾長洲嚟試一張先得，傻仔！呢啲實惠啊嘛，唔掂啊，夜晚撩咗佢算啊嘛，有船。 嗱，如果你 喺台北就撩唔到，自己搭飛機。 台北你仲要咧改機票要加錢嘅，大佬。 嗱，如果真係諗住係去旅行嗰度嚟試一個，即係可以親熱呢樣嘢，咁我覺得都，我都覺得係 即係得嘅。 我覺得係嘅喎。 我覺得太唔符合經濟原則咯， 唔係經濟原則，但係 經濟嘅， 但係你諗起都覺得 happy 啦。哇，個女仔肯同我去旅行喎， 即係證明可以得， 係啊，咁嗰個期待咪好正咯，你係 啊，嗰個期待感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好新鮮， 係啦，但係點知去到原來搞嚇都係咁，好似先前個女朋友好啲喎，咁啫，咁係老頭。 即太大的期望會失望。 不知道，我通常去得那些都已經 已經搞過 了。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的經驗，他就是說跟個女朋友即之前去台灣，他就想著去到怎樣都嚼一嚼，誰 知道沒有嚼， 是啦，不是，但他之前呢 不是去台灣之前呢，但那時又是有一點爭吵，他就是又是爭那些 plan， 即是有這些那些，然後已經爭得有一點不是愉快，都但都順利去的，但問題他的女朋友很純潔很好，即是他不願意，即是 我男仔朋友呢， 即是金魚， 唔係金魚係唔肯搞，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嗱，數啦嗱，首先搞先啦，好想開心一下啦佢哋。我個朋友個女仔就話唔得啦，跟住之後純粹不如用口嚟，都唔得，跟住話咁。咩點手唔得啦，乜都唔得，跟住我自己人咯，跟住都自咁，跟住佢話個女仔好似真係好絕情咁講話你自己咯，跟住我個 friend 真係好悶悶。 哦，因為佢你個 friend 係冇完全喺事先冇提過呢樣嘢嘅。 是啊，就是他 expect 应该有机会可以嘛，你明白吗？ 所以这些咪叫劳民伤财咯，去到先知。 唔系，一系问一句咯，但系问又好核突 咯。你唔会去 plan 嗰个行程嗰时顺便加插问？不如我哋我 夜晚，不如我哋八点钟好完食完饭，我哋翻房。 你觉唔觉得有少少本末倒置嘅咧？你呢啲唔系即系一定有即系认识到咁上紧啊，有啲共识啊。 呢个都系去旅行嘅一个行程一高动力。 但系我同意咧，就讲就系话。去旅行當是一個感情的進展了一大步的， 進展不到 就 cross 就什麼 了，因為好像剛才都說其實去旅行都見到真章，即是見到你的人是怎樣，譬如說可能平時的言行舉止或者那些睡覺或者在那個即是 大佬你出來你化妝的原來出到去第二天寫了停了的你都害怕啊。 喂，但我想問其實剛才都在麥前都說，譬如你們去廁所這些會怎樣的 分開佢 我試過有個 friend 佢同佢男朋友係黐纏到，佢一個喺度刷緊牙，一個喺度屙緊屎都得嘅喎。 男仔同女仔分別 啊！當年有四哥同阿迪波拉兩個廁所一齊屙屎啦。 跟住個男朋友同佢講話咩啊？佢哋兩個五廿幾歲，個男朋友同佢講。可不可以試下幫你吻屎啊？ 哇！ 跟住我覺得好恐怖。首先，我不覺得點樣你可以去廁所， 可能覺得好 喺度刷牙啫，點樣得啊？ 唔係啊，你都講緊話， 喂，人哋去完廁所，你都等一陣，你先再入個廁所係咪？ 其實我正常禮貌 嚟。我唔會啊，直情我驚好臭，我都唔敢入住咯。 我唔會入住。 唔係咯，點可以同一時間先？ 但你講等先，即係佢兩個五廿幾歲。 係啊。 他們是不是真的想 prepare 呢，將來 他們分愛情來 的了，都是遲早有一天都是要幫對方換片啊。 這其實 OK 的，真的會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我是愛上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呢，我都會想喂，將來會不會有一天可能我真的要為他吃東西，幫他換錢，幫他賺錢呢， 這姐去到這個田地。 不是，我會這樣想啊，我真的會要自己喂，你預了有一天你要做這些事。 那誰叫你喜歡這麼老老東西，你喜歡年輕人就行了，你喜歡年輕人就行了，是人家幫你賺錢， 是啊， 是啊， 唔奇啊！如果我哋两个有五十几岁咁嘅谂法， 嗱，除咗呢个话一齐喺个厕所或者一齐用嗰个 bathroom 之外，咁譬如话你去厕，即系我试过有一个男朋友就系、是，如果佢去紧厕所嘅话咧，佢要我完全离开间房嘅，要我落去大堂 lobby 嘅， 系啊，呢、這个严重， 或者食完早餐自助餐咧，佢就话咧我翻上去先，嗱，你过咗十五分钟之后先好上嚟啊，即系要咁样。 如果同 friend 咁，我都觉得好怪添啊，即系你何况男女朋友 咧 啲。 是啊，但如果就算我在房間裡的話，他要我開到很大的電視機的聲 音，那時候會炸爆廁所啊。 他要一些 privacy 咯，不過我都曾經試過是這樣，我真的去不到，我覺得附近有人我去不到， 很有壓迫感，有人看著你， 或者我會早點起床屙個屎先。 我不會我不會，我基本上我腸胃四出 一，早得屙的嗎？這些 不知道，扎醒了就去了先咯，即係好似如果唔係個男朋友喺附近，咁你屙好似好核突咁，我唔知道啊。 唔係你 naturally 若然嗰個唔係你男朋友，將來一路對住佢，咁你兩個總會屙屎㗎。而家情侶唔識放屁㗎， 係啦，嗱，放屁啦呢啲咁點咧？真係 我屌你，真係你好耐冇睇過李克勤以前嗰個演唱會。當你拍拖嘅時候，你嗰個 B B 話豬豬係唔識放屁，係唔識撩鼻屎嘅。但係當你結咗婚之後，你嗰個 B B 話豬豬咧，係識撩鼻屎，撩完仲要出，出完仲要彈，跟住再用嗰個手指 嚟摸你塊面、啊。 我細妹啊，成日放啲臭蛋之後，跟住問佢男朋友，問佢老公香唔香啊，聞唔聞到啊，夠唔夠臭啊咁喎。真的咁樣玩 有情趣啫， 正常正常，我覺得有禮貌。你如果即係放咗屁或者知道臭味，應該褪開少少我自己個人。 咁情趣， 咁我哋兩個接受咗咯，唔係先？ 好低能咯，我覺得。咁你哋 有冇啲 可能你開心中意啊嘛，冇所謂。 咁你哋咧，你哋會唔會去廁所嗰度有冇戒體？冇嘅。 我成日我去廁所，不你唔好入嚟住，因為我驚得陣味未散。 即都會講話， 關 咗人哋話我而家去緊屙屎，即都會講出嚟。 唔係，即係話去咗洗手間，咁你會 lock 門噶嘛？你會唔 lock 啩？ lock 門呢下咧，我好唔中意。點解你要 lock 門？得我哋兩個人，你 洗手間啫，我又唔係入去做乜嘢。 我就係唔中意。 有啲人覺得屙緊屎係 privacy 嚟， 但 係 你入咗去咁，我唔開門咪得咯？你做咩要 lock 門啫？你而家 咁我去廁所唔 lock 門咯， 你 lock 門淨係即係防我啫嘛。 喂，你 又嬲咯？ 有時係慣手勢嚟。 喂，咁呢個係你多心啦，如果防你。 我嬲啊！真係， 我真係唔會，因為有啲人我真係好慣手勢啊。平時出街喺公司啊，都係慣咗 lock 鬼咗先講噶。所以即係甚至喺自己屋企啊，屋企有其他人啊，即系唔系讲 佢唔闩门噶、 啊，你屋企我闩唔闩？ 唔系又唔使大庭广众出嚟。 唔系啊，我意思我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厕所，即系自己嘅厕所，即系咁样咧。 我 你即系你自 己，总之我又觉得，总之我 有冇乜需要？ 系啦， 即系套房咁啊，自己嘅厕所我梗系冇问题啦。但系你唔觉得好卵臭嘅？ 其实我哋时间冇多，我去下总结先啦。 咁快总结唔系啩？讲得咁开心，都未讲话点样约夜晚搞嘢 都得。 要约嘅咩？唔明點解你成日 其實我個 point 咩意思係約？ 阿文文嘅意思就係呢一個都係一個活動嚟嘅，都要預約，即係要八點鐘食飯，八點鐘食完飯做咩？即係翻酒店。 食完飯之後，究竟你係再落 pub 做 咩？去 pub 啊，定係 去飲嘢啊？ 喂，去完 pub 可以搞嘅咩？ 太攰啊嘛，大佬成 你有冇搞錯啊？你而家搞360度啊，360個位置啊，大佬。有你几攰啊？ 系咪要有心理准备先？ 你做咩大战360回合？ 我所以就系问你哋，其实系要讲噶，因为我好少咁样去旅行，我唔知道。 所以咪做咯。 因為有陣時我自己試過就覺得哇，啲人就會同我講：哎呀，好攰啊！哇，今日玩咗成日，都係唔好啦，下次先啦。 我唔得嘅，咪再接再嚟咯，有啲嘢都接 唔到。都 咪唔搞咯？你唔係俾人拒絕一次你就唔搞啊嘛？ 係啊，係 咪啊？ 咁你冇面啊嘛？ 咩冇面？ 我嬲你，你又唔 搞？唔係啊，咁你可能佢係真係冇呢個 mood 啊，甚至起唔到。 你有冇睇我頭先我講個 friend 咁 hurt 啊？每一日都買一次，但每一次都咩？佢最終都係好唔開心。 佢撕爛咗個女朋友張飛機票啦，應該。 唔係佢最後都散咗，依家換咗個女朋友，但係佢都 keep 咗成年嘅。但係自從呢一次之後， 但係你明知你兩個成日配對唔啱嘅都得咩？都使得埋咩？ 佢咪最後散咗咯，都係。 咁唔係啊，佢散可能就係呢樣嘢都係其中。 唔係呢一樣嘢係，唔係呢一個係我 friend 咧。 上面都搞唔掂。 咁即係你哋兩個都覺得唔使 plan 嘅搞嘢嗰 part。 我唔使喎。 唔使。系啊，唔使。 隨時，喂，有陣時玩到兩三點，翻去都搞唔到啦。 中意咪你咯。 你飲醉咗咩？做咗啲咩都唔知啊，可能係咪啊 ？OK， 差唔多啦，夠曬鐘啦。 係啊，咁今日今集係咁多先啦。 OK， 好，拜拜。 拜拜。